次 TVB 俾我俾我屌鳩佢啊嘛。 呢個咯， 佢上次 點樣可以影曬佢哋三個？ 我反而 我 做得最多係 VOA。 你坐揾張凳嚟啊！ 我做啲唔出， 直接整個斜流丸頭出嚟。好啦，其實係咁樣嘅，我哋呢個嘢咧就好似紀錄片咁嘅形式啦。咁我哋就分三個層次嘅啲問題，不過其實唔當傾偈， 都唔睇啦。 你哋幾時開始接嚟㗎？ 9月29號， 好多係差唔多。 8928嗰陣時嘅。 點解你哋 撐 一日嘅？ 哦，如果講接力係住嘅話，咁咪講一日。 哦，但係28號嘅時候已經有出嚟。 係啊，有。 掟完催淚彈。 我係掉完先至有出嚟，9月29號晏晝開始戒煙。 哦，點解嘅？即係你開始白貨嗰陣時係冇理到呢樣。 完全唔知道呢啲事情。 哦， 睇新聞怪唔怪？ 哦，所以連佢哋衝入公廣嗰陣時都係冇。 咁係到我家人同我講，又 send message 問我有冇罷工，之後我先開始關注。 幾時屋企人？ 再投入我哥 send message， 佢喺加拿大嘅， 咁 係佢喺加拿大度 send message 問我有冇罷工啊，要唔要喺啲經濟上 support 啊嗰啲咁，咁我先關注呢件事。咁因為好誇張啊嘛，住加拿大，跟住然之後會關注呢啲事情。 係咯，你阿哥係本身都好關注 的，本身都好關注的，即係本身有 keep 住睇時事啊、政治新聞，或者本身啲即係冚樓嗰啲。 我就反而係，如果真係要計嘅話，就計衝入去。 呢個大聲啲， 我都有份衝入 去。其實你對住個 cam 講就聽到。 我都有份衝入去。 你喺公房入邊嘅嗰陣時。 係啊，不過我阿哥就直情係俾人拉埋。跟住我就被人哋抄牌，跟住出翻嚟。 哦。 咁啊，嗰陣時已經算係，如果佔領嗰陣時已經係長期佔領嗰陣時。而家仲有。 你嗱，我計起嗰日咧就係9月29號，公民廣場嗰日啦，又係喺中間俾人，即係衝入去公民廣場之後咧，又係中間俾人圍住，抄完牌就走嘅。 哦，你又有衝啊！ 你哋嘅緣分 原 來 有 嗰陣時就開始， 跟住喺9月28嗰陣時咧，即係掟埋出嚟打。 你喺入 面 食嘅出面食， 乜招都中喎真係。 入面食嘅出面食。 我喺正總出邊。 哇！你出面慘啲，即係我哋入邊。 係啊。 入邊嗰啲。 啱啱喺正落隔離啫嘛，嗰個。 其實呢度係中咗兩粒嘅，然後我哋全部走曬。 你係喺呢度啊？ 係啊。 嗰陣時仲喺入邊嚟嘅， 係啊，入邊嗰啲人嗰陣時都係點解完咗之後有啲人會咁重嘅責任心，就係因為咧出邊嗰啲人唔知捱咗幾多粒，87粒或者85粒，我哋入邊就2粒就走曬。 哦 ，OK。 87粒係啊，有同學有講過，佢係留到最後俾人拉嘅，咁佢講佢都好。緊即係好在意一件事，就係、是、當其時佢哋喺個場入邊咧，其實還好嘅。但係就睇住出邊咧，哇！又俾啲警察又掟出嚟彈，又打啊咁樣，咁佢係好在意呢件事，即係佢好在意佢後屘俾人拉咗喺警署啊！最緊張嗰幾日，佢完全係喺差院入邊，就即係喺好似個外人咁樣咯。 所以係第一個衝落去嗰啲最脱離嘅後屘。 係啦，就冇經歷過最激動。 嗰幾日，亦都係好似我阿哥咁都講話咧，嗰陣時係佢哋喺公民廣場入邊俾人拉咗班啦，親眼睇住佢哋啲警察喺立法會度推出嚟嗰下，然後跟住佢哋俾人拉，然後就出邊會聽到好多事會發生，但係佢哋就完全隔絕咗，所以好耐講，你反而更加 嘅。佢在意嘅點係件事，因為佢哋而起，但係佢哋就。份去承擔，即係佢哋唔能夠一齊去承受呢樣，呢個佢哋比較重要。 所以你哋你我就知道你喺旺角啦。咁但係你哋兩個係幾時開始去旺角？ 我其實喺旺角亞加老街清場前一日先第一次。 哦，即係你之前都喺金鐘嘅，所以 係啊。跟住我應承咗我學員嘅，咁樣同佢哋一齊睇麥斯站。 跟住就都算係同旺角結緣啦，而家都識好多旺角。 啊！但係你喺亞街老街清場前一日先去啫喎。 係啊。 咁你點樣喺一日之間識咁多旺角嘅人啊？ 哦，因為本身戰友呢啲嘢就真係緣分咯。你打即係你去到衝突一次，去到最前面你見一次，其實已經係結過緣，已經好重要，多過你係傾偈傾自己有個真話。 但係你話幫學聯睇文字集，即係你幫呢度學聯睇文字。 發生喺幫旺角嘅時候，幫旺角個集體咯，就係佢相對之前嗰一日咁。 所以我而家我哋嗰陣時問你，你個學聯冇翻嚟嘅原因 係咩啊？我都係學聯冇翻嚟， 我 都係去幫手去 幫過。佢就前期一個站啱啱開嘅前 十三日頭嗰陣時開始啦。 佢就幫個站之前就咧十月頭已經喺旺角打底㗎啦。係 啊。 但學聯點樣揾到你哋㗎？ 唔係我哋自己 group 文。 哦。 自己 group 文，即係佢未開物資站之前，咁佢哋有落去啊嘛，咁然之後有個認識嘅過程，跟住然之後到熟，咁然之後佢開個站，咁我哋就有落手，個站就 good 咗我哋，因為個站要做。 你本身同學聯啲人認識 係 點樣認識？走行埋傾埋傾偈會咁樣？ 都係喺個物資站嗰度識。 佢係咯，我就。 阿心咧，你好似好耐嘅咯，學聯。你同個 boob 一齊出現嘅喎， 係啊，唔係我先過個 boob 出現嘅，係因為個 boob 出現咗先至有發現我啫，即係先知道佢啫。 係咯。 我係喺十月頭，跟住學完吹水台嘅時候，同佢哋開始認識。 哦。 咁就後屘重奪旺角啊！好多小衝突、大衝突都有見面，有打招呼熟咗咁，同埋有時都會討論一下，問一下佢哋嗰啲方向啊咁樣熟咗，跟住到佢開 booth 咁又幫下手。 我自己就遠少少嘅，就算真係撚嘅話，一係坐翻銀髮哥咁大就，或者係我而家學校嗰個人數咁樣，但係其實我同佢哋嘅關係都幾遠。都唔會係特別識佢幾個所以 可能我 同佢嘅我嘅關係係最低嘅。 咁但係而家譬如旺角清咗場，嚟到呢邊仲有冇同佢傾偈？ 見到會傾下近況。 但係你哋唔喺嗰邊，唔喺嗰邊打突嘅你哋。 係啊，因為依度首站嗰班嘢都係義工。 哦。 都係一樣。 唔係常委嚟嘅。 常委做的事通常都是開下討論會的主持， 只是開 主持 開下討論會 主持做的 事， 還有做回佔領區裡面的村民的協調， 常委不死得 不是不死得，是很少 很少會 很少會有時間在站上， 因為比較 首站 他都會衝前線的，佢都好重咩嘅，啊禮拜日阿鍾耀華都係企到 好前， 阿 Ivan 嗰啲食吹涼水食到飽曬， 食吹涼水啊正， 又俾人拗到跛曬嗰啲，咁佢哋都有常委會衝到好前，不過啲人唔識咁解啫，啲人唔識佢嘅啫，呢個係嗰個重點。但係以我所知，常委就好少會長時間留喺啲站。 咁你哋自己留一般係咩時間？放工放學。 我自從十一月頭被人炒了之後，基本上我那份正職就是守物資站，就什麼時間都見到我的，基本上都很難見我不到的 了，多數夜晚黑 他就夜晚不是他，因為他幫了他，因為他是 first aider 有證的，他很長期在個站，他就後來在其他急救的 station 去幫手，即是在金鐘的急救站。 哦，但是你本身你在旺角搬過來金鐘的嘛？你幾時搬過來的？ 我在金鐘搬過旺角的， 你在金鐘 再在旺角搬過金鐘。 那你幾時搬過旺角的本身？ 十月頭嗰陣時。 哦，好，即係藍絲帶之後。 都係。 都做。 跟住到清場嗰日咧，就19號啊。 17號 嗰日。就再重奪翻呢個旺角。又多咗留守喺嗰度啦。之後到直至咧。上次再一次清咗旺角之後咧，就翻翻去呢邊，因為已經嗰度冇家可歸啦。 因為你十月尾、十一月頭開始已經喺呢邊留緊啦嘛，以我所知。 但係你翻過嚟金鐘呢邊仲有冇地方踎啊？ 有嘅，我會喺社民。 本身你喺金鐘都係踎過嘅。 唔係呢個自由身咯。 浪啲咯，咁啱過去咪傾下偈咯，傾完咪可能要四圍 嘅。間中同我哋又開下會啊，即係開下啲例子睇下，即係可能一個禮拜裏邊覺得佔領行動需要有咩改善，或者有啲咩嘅地方需要有啲更改啊，即係可能有啲激進分子噶嘛，始終。激進分子，我哋點樣應對咧？都要執行。 但係你哋以你哋所知，好似你有喺旺角搬過嚟金鐘嘅，多唔 多？有係嘅。 不過我本身就金鐘嘅。 哦，係咯。 我跟住咧，開頭係首特首辦嗰邊嘅，即係何文吹話嗰邊，即係特首辦嗰陣時咧。 呢邊嗰邊。 車來嗰度咯，係啊，跟住我係直情喺最前面嗰層鐵馬嗰度，最直情係入車嗰個位嗰度。 你係咪喺嗰條樓梯啊？ 樓梯， 樓梯遠 啊，世界盃位， 直接入車嗰個位啊！嗰陣時 block 佢哋人車線啊嘛，跟住佢哋咩入救傷車啊、入飯車嗰啲啊嘛，直情係夜晚黑係我同佢哋談判嘅， 得佢係直情啲飯車唔俾入啊嘛。 係啊，係啊。所以嗰陣時咪 僵咗啦，佢 冇帶腳架，好痛。 你可以轉嘅喎， 你可以轉個姿勢。 我驚你哋傾。 哦，唔係啊，你個麥向翻住我哋咪得咯，你可以隨便喐嘅喎，真 係。到時要我截死我咯！啊，繼續。 特首辦。 係啊，跟住我就會轉，之後就 你唔得就出聲啦。 幫自修室發展啦，去到而家去比較。 乜 戰友？咩戰友？龍王道嗰時啊？ 係 啊，有啊，又係戰友喎，咁多戰友 啊！ 即係不嬲後接車嘅人，係啊，要佢開車門 啊嘛。但係之後嗰一個禮拜我都喺嗰度， 我都 喺個禮拜。 戰啊！ 喂，咁可能真係 你兩個平時有冇傾偈㗎？ 係因為有時係 即係可能 大家喺度都係應對問 題，同埋可能比較。啲緊湊啲咧，嗰啲地方 同埋有時間多時間，間多時間，係啊，真係好緊湊，因為好多時間靜又驚佢靜，會驚有啲有啲人衝入去，跟住我哋奶咁樣，跟住旺嗰陣時又會驚係真係會發生事。 你講龍和道嗰日， 龍和道嗰陣時喺特首辦出面係任何時候都驚，係少人又驚，多人又驚。 少人又驚，我哋俾人哋。 圍 剿，但如果多人嘅時候，驚衝突咧越嚟越多。 係啊， 但係你哋點樣去協調嗰樣嘢啊？ 冇啊，其實所有嘢都係靠自覺 啊， 靠共識嗰 啲。即係有啲人會，當然有啲人想衝㗎啦，成日會有人提醒。 嗰個位係好矛盾，即係好似我嗰時話吹雞，即係想多啲人去佔嗰個位置，但係咧又 啲人唔肯去。 同埋咧都唔敢係叫普通人，你普通人去嘅話咧，一俾人煽動咧，嗰下好大。 即係你話學生，如果突然之間俾人哋煽動，咁其實學生都係比較脆弱啲啦。 理性啲啊，理性啲大啊。 突然之間你叫一班可能做緊嘢嘅人，而佢個心夠火啊，佢衝突嘅機會高。 即係你嘅意思係你哋守前線守鐵馬嗰班，你都唔敢立亂拖人去。 係。 係唔敢，因為咧最驚係一點就係如果你拖啲咧知情嘅，第一其實佢坐兩晚即走嘅，甚至乎咧走咗之後翻唔到嚟，直情因為咧太靜。但係跟住另一方面就係驚佢哋咧控制唔到，一俾人煽動，因為你坐喺嗰度冇嘢做嘛。你正常嚟講，如果高知覺就知自己做緊啲咩，但其他會唔知自己做緊咩。咁如果一有人話我哋衝入去特首辦，有一個時刻佢得兩層天啊幾個差佬，你係要拱係一定拱噶，你真係可以推入去嘅。不過入唔入到去入邊嘅另一回事啦。但係你一去到做呢個動作，就會引起好多連鎖反應。咁就會好擔心咧，即係變咗多人嗰時候擔心，少人嗰時候會貪心，好矛盾嗰個位置。 但係你哋啲譬如鐵馬組之間會聯繫 㗎？我哋會 防線同防線，係咯，你哋鐵馬 組。係而家現有嘅鐵馬組嘅防線， 我就冇㗎啦。現 有 嘅。哦，現有啊！ 黃金中啊！ 我會識人識，我會識好多人識嗰啲咯，但我直接自己認識就得東房嗰邊。 但我不明白咧，有啲叫做鐵馬組啦，所謂嘅，佢見到個鐵馬就話自己係鐵馬組噶咯。 我唔同嘅，我解釋俾你聽先。 真正嘅 有。有啲即係知道佢係狀係要玩。係 啊， 我 而家解釋埋。 我而家解釋啊。 其實我唔熟金鐘㗎，因為我都係嬲 我。因為我都驚係會噏錯會俾。因為最簡單添嘛，鐵馬組好簡單一樣嘢。佢宗旨就係、好似 First A 咁嘅，其實係中立嘅，佢哋傾向。咁之後做啲咩就係另一回事。但係佢哋如果以鐵馬組嘅心法就係中立嘅，佢哋嘅方向咧就係防止一啲過分嘅情況出現。即係佢哋踩鐵馬，佢哋又話佢踩鐵馬，會傾向去踩鐵馬，因為咧。一插就好多爭執，同埋咧佢哋砌嘅方式，佢哋砌出嚟咧唔係為咗衝擊防線啊，擘大嘅位置，係為咗阻擋警方過分暴力清場，或者整一啲障礙，令到我哋有警方唔翻，就係咁簡單。同埋睇住啲鐵馬唔好俾藍絲咯，佢俾村民搞其實 O K 嘅，你有個共識嘅村民去拆鐵馬，其實佢哋係唔會咩權，即係佢哋都會俾翻自己意見出嚟，但係佢唔會強制阻止。他們就是會最主要是看著鐵馬被一些不明人士被搞，還有呢就是他們整鐵馬的目的就是為了阻止 有個預警，還有阻止一些警方太過高的衝突，我們背負。 那你們有沒有真的遇過一些之前有人經常說斗拆拆鐵馬的話，你自己有沒 有？有些自稱 自稱是 自稱是斗拆的， 因為本身嚟 抖拆邊條茶？ 抖拆都 維持秩序。 抖拆係管唔到呢啲嘢。 其實咧，你可以咁樣睇，其實咧一樣，抖拆鐵馬、First A 都係政府做的，都係抖拆要想做嘅一樣嘢，都係咧，佢係避免都係你如果係講政治，都係對藍絲嘅啫，咁係處理藍絲嘅嘢。然後就算我話處理。啲人衝嗰啲咧，其實佢個方向都係嗰樣嘢，就係你唔好煽動一班無辜嘅人去衝，你要揾一啲有意識嘅人，你唔係求其嗌咪話嗰度出事，就怂恿啲人講，咁樣嗰啲嘅精神好差多。所以其實同埋佢哋處理嘅嘢都係日常嗰啲嘢啊，聯繫啊， 嗰啲好穩定， 係啊，穩定穩定啊，好 搭理事， 係啊，諸如此類，搭線啊，咁啊協調啊，好多好多 咁。衝突嘅時候做和事佬啊，佢都係依類嘅啫嘛。同埋依家啲人數嚟講，已經係少到一個點，都係要做認真。 你話打差？ 係啊，已經基本上。 自發。自發做啦。 自發。 即係如果 自發 就 好多。 自 發好多。 自己話 個個都係咯，唔係即係咁樣嘅。抖拆嘅工作，你留得多嘅話，其實個個都做到。係 啊， 個都做到。即係藍絲，我咪同佢玩。咁變咗，我係做緊抖拆嘅嘢，但係我唔係抖拆。 但學聯者本身有冇抖拆到 嘅？冇嘅。所謂比較有組織嘅係得和平佔中。咁一開頭係有擺抖拆落嚟金鐘嘅啫。咁而家會自稱抖拆嘅咧，其實即係例如郭少傑出名啲嗰啲咧，其實都係和平佔中嘅。 咁啊，以我所知，和平佔中依家喺金鐘嘅斗策已經係個位數。 係咯，就佢哋三個都自首。 已經個位數啦，咁所以基本上咧，無啦啦話自己係斗策要，例如拆台啊、拆鐵馬咁嗰啲咧，誒唔好用鬼嚟形容，佢只係自稱。總之佢係自稱。 知乜嘢人？ 通常都係自稱。 咁而家大台邊個？ 他們的所謂五方平台現在變成四方平台，即是政黨啊、學聯盟啊、和平佔中啊，那現在和平佔中叫退場啊， 泛民都退了啦，叫做 他們還有知棋在那裡的，未退的，知棋還在那裡的， 所以現在所謂的大台是一個叫什麼？ 自由一 點的， 對，自由開放一點，他現在就已經協調了，即可能每日時間是50/50，50就給他做他要講的事，要宣傳的信息，50就給市民自己上去，自由開放發言。 但是你們譬如在這個之前，你們自己本身會參與的運 動？很 久了。如果運動的運動的話，直接運動的 社會議題， 社會議題我出了下數 除了 那些呢，我唯一一次除了今次之外，他們是國民教育，我除了今次之外唯一一次呢，即是7/1/64他們我都沒有，唯一一次就是反高鐵，玩就是 舊玩高鐵，反而你是 你還做得那麼 激烈，我舊立法會那時候，跟完之後我有份一起玩， 竟然喔， 有戰友 我只是有即如果真的大型，不是平時六四七一呢，我只是港事和反國民， 港事， 但是那時候我又是一個 參與者， 即又是高程度的參與者，雖然不是，即不會是組織者，零的，即但是真的呢，買馬都過來啊，叫些人過來那些， 什麼六四啊、七一啊，跟住什麼反國教啊、高鐵啊， 講事有 冇？有啊有，戰友戰友啊，戰友。 講事傻。 高鐵嗰單煲得夠大單，即係可能引起個關注，夠大。 舊嗰邊， 舊嗰邊幾好玩嘅，又細又 細 又 熱。呢度大到，大到。 依度啲暗度多到咧，你都唔知要玩幾多個。 咁你哋以前自己有參與過啦，咁你參與呢次運動本身有冇咩傾？ 肯定一開頭。 沒有的，因為 就是覺得都是出面頂水出去蛋出去出水， 不能夠袖手旁觀的感覺，就是當他們用分水嶺來形容，就是我覺得今次是香港民主進程的一個轉捩點。 為什麼呢？以前也有示威的啦，這個有什麼 不同？他打破了那個局限，以前就遊行示威跟著收工回家，今次就個持續性和個突破性都要大。 咁你哋現在一路跟到而家，有冇啲咩自己而家有冇期望？期望？ 依家我期望係整體個社會對政治嘅關注度，即係我哋，即係我啦，我比較期望係可以引翻起多啲嘅關注，無論好定壞啊。即係 even 佢繼續鬧我哋，又唔理我哋都鬧我哋。已經是勾起了關注，那我期望在這個運動可以吸引到更多人關注， 重要是持續， 對，還有持續關注，因為 我自己打工呢感受很深刻，就是政治也不嬲講咧，喺打工仔人基層我做事情啦，基層入邊咧，呢啲話題咧通常講完就算冇關注，咁但係今次係難得地佢哋會關注一下，同埋會思考一下，咁我想係可以再行多啲，可以入到一啲，即係。起碼例如佢當佢睇完 CCTVB， 睇完 TVB 會鬧我哋都好，嗌佢反對我哋都好，起碼係有關注。因為香港個公民教育其實係極差，其實係極差。 責任呢樣嘢，所有嘢都係利益教啲，甚至乎佢哋係甚至乎一樣嘢係明明係大家一齊做，大家一齊衰嗰啲領導係，即係嗰種藏毒藏毒病毒嗰種咧。 善人至上，大家都是最要我找到錢， 香港生活到， 你都知 道，或者我移民到就得啦，你得香港死啦。 你都知道香港人咧個心態外都得，即係唔關自己事咧，其實係唔會 就關人有事。 但係最緊要咩咧？香港揾到錢咯，你揾唔到錢乜都嚟打。但呢次睇到咧，係有啲人真係去走去打。哇！我哋學生嘅，不如去打多鋪機啦。咁但係學生放棄呢個打機啊、懶懶行，你知學生係咪懶懶？ 呢個我覺得值得。 跟住都即刻個個都出嚟，有屋唔瞓，走去瞓街，點解咧？ 但係你哋點樣睇？你啱話有啲人鬧我哋都好，但係出面真係有人鬧，即係譬如嗰啲咩外國勢力啊，或者有啲小店，係啊，有啲小店因為我哋所以執到笠啊嗰啲，你哋會點樣回應？ 如果個講真嗰啲小店話影響到居民嗰啲咧，其實真係好大。但係如果講緊嗰啲咧齋鬧，我好開心嘅。其實我自己個人咧最憎係憎啲咩咧？明知發生咩事？明知我哋做緊啲咩，但係選擇係乜都唔做，直情連反應都冇，當係冇事發生。 袖手旁觀， 直情係當係冇事發生，避開曬。嗰啲人我先有做藍絲，我非常之愛藍絲嘅，自己個好中意，尤其係嗰啲好多道理嗰啲藍絲嘅人， 喺公公學我咧， 係啊係啊，好中意同佢講。即係可以，即係你 最緊要有得討論， 係最重要有得討論， 冇 得 討 論 係最可怕嘅。 亦都係好似翳佢討論嗰啲啦，係好恐怖嘅。 同埋都見男司有啲公公婆婆，其實都幾辛苦嘅。佢哋擋住個拐杖都要出嚟講嘅。我覺得佢哋係唔好話佢哋收唔收錢，起碼佢哋自己有自己嘅立場啦。阿伯阿婆擋住個拐杖。都知道我是藍絲帶，我嚟反佔中嘅。 咁如果嗰啲完全，即係你哋身邊有冇啲係完全唔理呢單？有啲啱講嗰啲知咩事，但我就係唔理咁樣。 咁一定 有，大把啦。 你有冇同佢哋講過呢樣嘢？ 有睇過，但係要好有技巧咁去睇。 係啊係。 即係你唔可以一開波就同佢講話，例如一開波就嚟喂黃之峰絕食喎，咁冇嘅，傾唔到落去嘅，冇討論嘅。但係你要可能。好巧妙咁樣，或者講一啲佢啱聽嘅嘢先，例如咦旺角依家開翻啦，清咗場啦，然之後等佢去講一啲嘢，例如我咧話誒旺角依家清咗場，咁佢就可能好自然就頂清場咩用啫咪咁，咁你就要等，即係要用一啲嘢勾起佢講， 同埋要佢主動去講嗰件事， 係你要令到佢講佢睇到嘅嘢，然之後再釐清翻。佢究竟睇嘅時候，佢睇漏咗啲乜嘢，或者睇嘅時候理解錯咗啲嘢？因為就算同藍絲都係啊，你好似頭先你話啊，有啲小商户因為我哋執咗，有啲員工可能因為我哋冚啲水少咗，可能人工方面會影響。咁你要同佢釐清翻，究竟最影響佢哋嘅真空係咩？你例如小店好出名啦，小店最難頂係咩？頂貴租。咁你員工你最難頂其實係咩咧？最難頂係工時長冇 OT， 咁其實要話翻俾佢聽，我哋爭取嘅嘢，雖然你依家冇得益，但係其實係幫，即係同時都幫你爭取緊一個民主政制，先保障到佢哋嚟緊長遠嘅利益唔會受損。 即係其實好明顯，好多人不嬲，其實香港人都面對緊好多個問題，衍生出嚟嘅責任，肯定唔會係漸進，只不過賴喺啲。賴在組織或者賴在人上面，其實真正的責任是社會有問題，政府沒有解決，然後問題不停地嚴重下去。即你知道其實佔中都是一樣嘢，點解會咁多人出嚟，亦都咁多人開始真係會 keep 住出，就是因為他哋開始意識到個社會問題根本 需要改變，係 要改變，亦都係 個制度。尤其是今屆個政府都大家都睇到啦。佢負唔負責任咧？同埋佢會唔會理民生咯？即係民生已經衍生咗，點解要佔領？點解要搞咁僵嘅同政府啊？唔知我哋都想大家有個門檻可以傾偈啊嘛！即係草根階層又好，中產又好，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。當然，大家去到就算去到李嘉誠，佢都有 啦，大佬去冇地嗰啲地屋啊。咁講真，我尤其是即係普通嘅草根階層嗰啲啦，佢都冇辦法去表達喎，亦都冇辦法，佢要透過一啲語言去表達噶嘛。但係連呢個門檻，政府都閂埋，即係閂埋門。哦，開咗一陣門，跟住同你講完即刻閂。 佢係只係 即係避開， 只係單向咁樣灌輸信息咯，即係佢唔會接收咯，佢只會放一啲信息出嚟，但係佢係唔會收嘅。咁依家好明顯，成個社會即係 even 我諗黃絲又好，藍絲又好，佢哋都明，起碼知道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要同政府反映意見嘅渠道係咁窄，同埋咁冇用、咁弱。過往嗰啲所謂政策嘅諮詢啊，反高鐵諮詢啊，乜乜乜諮詢完，我哋咁難先可以去表達我哋嘅意見，仲要講完佢都未必會聽，呢個先係問題。 所以你就會覺得，譬如民主或者可能真普選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，或者改善到呢個問題。 要由個制度，即係最根本開始改變，依個我覺得比較重要。 廁所針咪得 咯，煩啊！啲阿維，我等佢哋幾年做嘢。 哦，我俾一定啱幫你。 就揾你啦。 嗰個係 要我嚟，睇你去。 我係噶。 所以我話咧，香港有人權，佢話香港有人權。咁你都睇到有冇人權啦？我哋而家咁普通，嗱你諗下，人道救援講緊我哋。都照打照拉，香港其實係冇呢條法例去保護醫護人員。 即係所以唔係我啱，可能你啱冇聽到我都，就係所以你哋會覺得民主或者真普選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，可以令呢個問題都改善 嘅。其實可以令到嗰個環境同埋政策決策嘅時候係向翻好嗰邊去進步咯，即係將件事由退步變翻進步。即其實由回歸97開始到依家2014，其實係個制度係一路落後緊，同埋嗰個決策方面係一路落後。 不過其實嚟講，點解即係好似對我嚟講啦，其實佔中你好似見到係冇特別去攞一樣嘢，就個政制都係一樣，佢亦都係冇接受，佢亦都好似冇咁嘅傾向去讓步咁樣。但係我自己覺得已經係贏。曬就因為民主其實唔係淨係講緊民主體制咁簡單，係講緊公民意識。而家嚟講就係點解藍絲我都咁喜歡嘅咧？因為個公民意識比以前高咗好多。 起碼有水平， 係反對，又連反對嘅水平都高咗好多。 簡單啲嚟講，即係左膠啲嚟講，我哋暫時唯一勝利咗或者贏到嘅嘢就係我哋同全香港嘅人上咗同。 所以就算即係有啲人講，咁你民主係即係叫做少數服從多數啦。咁但係譬如而家香港，我哋叫做最底層嘅貧困人口係七分一嘅啫，咁佢哋都可以叫少數。但係你覺得有民主制度係會，即使係呢一部分人，即係啲民生嘅問題都可以得到。 其實民主制度係少數服從多數，但民主其實個意思唔係少數服從多數，係天與地嗰啲咧，係 其實佢係一個啲叫咩求同存異嘅過程嘅，即使你要少數服從多數，但你起碼啲少數嘅生活會有保障啦，同埋啲少數係知道點解我要服從多數， 起碼少數都可以出聲， 用天與地個名句就係咧，唔係所有人講同一句嘢，而係所有人講唔同嘢，而係互相尊重嗰樣 嘢。你冇民主，你冇民主呢樣嘢咧？ Sorry， 你哋啱啱嗰個再嚟多一次啊！係咪佢講緊？我呢個我剪唔到㗎，你要嚟多一次啊！其實不如咧轉個位啊，因為我成日聽到 啱啱講到咩啊？ 哦，係啊，我話民主可唔可以解決？你哋講到話。 民主不是只是少數民主，我想要普選政治， 同埋能源轉移。民主的核心精神是能源轉移，我覺得它能夠改善到民主民生，是因為大家過往的歷史例子，同埋它是可以俾少數人都有發聲的機會，依、這個才是最重要，而不是話那個政治圈子那個遊戲只係有，即係唔係只係有地位才可以玩到個遊戲，而是不論你咩身份，你都有能力有機會去加入嗰個制度入面，同埋你哋少數嘅聲音會得到重視，依、這個先係最重要。即係好似外國依家有單新聞都好多人睇，就係、是、一個10歲嘅靚妹可以去選鎮長，咁我覺得依個係民主制度最珍貴同埋最有效保障到民生嘅。將嗰、那個發聲嘅機會，即係俾所有人都有發聲嘅機會， 起碼嗰一小部分嘅人，佢都可以提出個意見出嚟， 咁有得到尊重咯， 又尊重又可以探討，又可以有人一齊去推動呢樣嘢改善，而佢哋嗰啲都係重要嘅。 同埋個制度最主要保障咗，就係假設我哋揀咗一個呢個領袖，我哋可以。用嗰個制度去換翻一個我哋覺得好嘅上去，即係有一個交替，即係令到嗰個領袖，即係所謂嘅可能行政長官或者區議員啊立法會議員，咁佢哋會有個威脅喺度，而唔係我做唔做到落去，我做得好都唔使同你班市民交代。依家最大嘅問題，香港最大的問題就係佢哋做得好又好，做得衰又好。他們有沒有做下去都不是由市民去決定，而是由那個中央政府或者由他所謂的1200個提名委員會， 他說叫做司法獨立，其實已經開始不獨立了。 所以你覺得或者你們覺得香港現在我們要將普選，有些人就說那你不就是你間接性跟我們脫歐，但你覺得香港跟我們脫歐的方式 其實你話真普選本身，其實基本法已經寫明，中央亦都承諾咗。如果話亦都係基本法本身就係一國兩制，你話脱歐嘅話，我覺得係一個正常嘅事。你話接軌亦都係冇人話係一定係抗拒接軌，只不過你係點樣接。而家你接你嘅接軌方式，我諗係冇人可以接受，亦都係咁多人反彈嘅，因為佢好似係寧願。破壞香港本身有的東西來接軌，而不是等內地慢慢去發展，慢慢去跟香港接近，即是他那個方式是令很多人接受的，所以才會引起了這場風波。 他說什麼五十年不變，其實這15年大家要看到不停地在變壓，逼我們去變，但是他好像英國政府那樣出下聲，中英聯合聲明佢都有寫明啦，佢都可以唔出聲。 同埋本身基本法個設立入面都已經有講過係，即係基本法本身係保障咗香港人係可以高度自治，同埋可以自己去即係一路繼續用我哋嘅步伐去邁向民主個進程噶嘛。即係佢保障咗我哋嗰個民主係應該向前行噶嘛。基本法唔係將我哋拉翻去後面。即係唔係要我哋個民主退後咁？咁所以你話脱歐又唔會脱歐，因為好多無論經濟啊、人口啊，即係人嘅流動啊，好明顯香港同內地已經好密切嘅。尤其依家又開咗啲咩滬港通啦，即係不論個利弊啊，我哋唔講個利弊，咁起碼依家經濟上、人口上、出入口物品，即係例如佢哋落啲菜落嚟啊，係貿易啊，出口貿易。咁其實我哋內地依家嘅關係係好密切嘅，所以脱軌嘅脱歐嘅方法，我覺得即係依個説法係好錯嘅咯，錯曬。即係我哋依家唔係要同中國脱軌，我哋唔係要同佢脱離關係，只係要求翻一個佢承諾嘅，同埋我哋。應該值得擁有的一個更好的制度， 即係等於我愛國唔代表愛黨咯。 同埋亦都係我自己唔介意內地人攞嚟， 介意就係介意在個制度不停咁落後嘅情況下， 同埋傾斜啊， 同埋傾斜嘅情況下， 政策一路向內地嘅新移民傾斜。 甚至我要覺得係而家香港會變咗係個殖民地，係中國嘅殖民地。 同埋點解啲新移民啦，我又唔係歧視啦，即係一落嚟點解會福利仲好多好過我哋咧？我哋自己，最基本是公民，我哋真正的香港居民啊，香港嘅 投訴呢兩個人， 投訴阿嫂， 即係話我哋 算啦。你知唔知俾人掉咗資料去，即係俾人將佢嘅資料 send 去內地部嗰個人係？ 哦，係啊，我個 friend 你有冇俾人哋掉咗落去？ 我應該 竟然係點樣？ 阿文小姐啊嘛，係啊，我係我啲 Facebook friend。 哦，好，等陣先，嗱，等陣先，講埋 先。 你哋有冇啲咩補充先？ 對 呢個嘢， 睇下你有冇嘢， 睇下有冇嘢。 我哋冇啦，我哋瘋狂討論，剪死佢。 係啊， 好啦，喂，多謝曬， 辛苦你。